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经典名曲有徐小凤演唱的《不夜城传奇》， 将改变命运， 李宗盛《鬼迷心窍》，谭咏麟《关淑怡》，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，杨坤《那一天》，F 四演唱的《烟火的季节》，任贤齐《任逍遥》，包娜娜《三百六十五里路》，赵传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那英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 孟庭苇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 谁的眼泪在飞， 许茹芸《一帘幽梦》，歌未央， 是谁还留恋的影上， 莫文蔚演唱的当你老了， 当你老了， 刘德华笨小孩， 老天自有安排， 李玲玉春， 晴朗的天空对暗淡的你， 许巍曾经的你， 滴滴滴滴的奶， 王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， 我是情散多绝望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徐小凤演唱的《不夜城传奇》，这是电影《浮尘》的主题歌。 大地不曾沉睡过去，放肆不夜城，这里灯火通明，是谁开始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，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脚印，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也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有谁明白高飞笑声中一席间旧忆，我们的事有几许， 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，写的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，黄霞山中一夕间就已， 就算天 三天一遍， 沧海成桑田，那些誓言还在人世流连，我们之间就算没有明天，回忆在明显，终究消散成云烟，用青春容颜去交换爱恋， 这是黄晓明孙俪演唱的《就算没有明天》。继续来听《鬼迷心窍》，这是1992年黄日华、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《末代皇孙》的主题歌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经典回归 吹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《没有如果》，继续来听谭咏麟、关淑怡合唱的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，和杨坤的经典名曲《那一天》。 丛林白雪轻铺，我与小屋中过渡，前面是最好，四周冰山都仰慕，却怕某天清早 又再一次要上路，你必可谨记此刻拥抱。 你危异国乡土，我与诗肯的国度，友情是瑰宝，化解冰心消冷傲。某天清早，又再走各有各远路，问怎可倚靠那追忆终老。一生有千步，但爱恋却寸寸分步，想知道我不算得最好。 一生有千梦，梦里可以双双跳舞，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。 情如白雪飞花，怎会至终点的脚步，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。 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千古以后重组。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有千步，但爱恋却寸寸分步，心知我不算得最好。一生有千梦，梦里可以双双跳舞，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。 怎会至终点的脚步，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。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千古以后创造。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Will you still love me 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，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。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，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。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驱赶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。

这是一首 F4 的经典老歌《烟火的季节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经典好歌有林忆莲《再见悲哀》，刘德华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，任贤齐《任逍遥》，包娜娜《365里路》，赵传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。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《再见悲哀》。 再见悲哀，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。我两眼合上，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。再见伤感，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了很好，情路太弯，过就过，当时个经过，感动的爱当做一次次错，沿途上遇上什么都欣赏过，投入时便快乐一起过，再见悲哀，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你在乎谁

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 是歌手文章在1984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描述了一位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。在1988年，歌手包娜娜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翻唱了这首歌，来听听包娜娜的版本。 阻挡不了我星辰，多年漂泊，日夜餐风露宿，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，抖落一地地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追求我 都消失过，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日，

开口歌未央， 是谁还留恋的影着 莫文蔚演唱的当你老了， 当你老了， 刘德华笨小孩， 老天自有安排， 李玲玉春， 晴朗的天空给暗淡的你， 许巍曾经的你， 滴滴滴滴的难， 王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， 莫须青山多绝望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老歌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。 凌晨的天空灰得更加浓皱，你说 说你不懂，为何在这时间上我晒干了沉默，回得更冲动，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大错过，在一起走分开了脚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 这是周杰伦演唱的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孟庭苇演唱的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这是1993年孟庭苇推出的第五张音乐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。 那个悲伤的逃避，怎么能够？

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给你们，继续为您带来许茹芸的老歌一帘幽梦和罗志祥演唱的罗生门。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 Echo 演唱的歌未央，这是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当中的片尾曲。 是谁还留恋的影张，那熟悉的歌未央，灯过已熄灭，人已散场，思念继续纠缠。我是随波逐的浪，偶尔停泊在你心房，风不满脚步，只能匆忙转瞬间已越过海洋。那些 是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在1893年创作的一首诗歌，是叶芝献给他的女友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诗篇。歌手赵赵在2015年根据这首诗创作出了这首歌《当你老了》。

华山庙战士的锦鲤日号，蝴蝶在飞舞，鸟儿在歌唱，幼时的心声就像暖暖的春风，吹不走往日的聚聚散散那份情深，只有在万物的苏醒中匆匆过去来时的脚步。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 滴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滴的奶，走在勇往 之后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，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，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这是一首许巍演唱的《曾经的你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。明早五点到七点，千年阙歌节目我们将分享以下精彩好歌：孟庭苇《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》，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； 包娜娜演唱的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 爱你在心口难开； 齐秦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，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； 毛阿敏《永远是朋友》。王菲红豆，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 郑秀文值得， 我们的故事爱情爱都值得。 林忆莲伤痕， 女人独有的天真。 伍佰莫文蔚合唱的坚强的理由， 坚强的理由。 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孙燕姿天黑黑，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。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， 再谢谢你的爱。 周杰伦东风破， 一直等不过。 陈奕迅十年， 十年之前。 徐小凤每一步， 尝尽了许多的崎岖路。 庞龙两只蝴蝶， 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。 刘文正演唱的春， 鸟儿歌唱。 邓丽君千言万语， 千 的动听好歌就在明早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我是云云，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汪明荃演唱的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不愿命，但求有。